处，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想为您营造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61集，幽冥之水自地下而来。与此同时，北冥秋红和慕容雪也厮杀的正烈，云皇死老见情况不妙，倘若北冥秋红一意孤行，只怕会给慕容雪更多的时间来毁灭神剑。他们纷纷举起手上兵器，大喝一声，飞身上了崖顶，一起拱向了慕容雪。 殿下，先夺云皇剑要紧，倘若黄泉之远吞没了云皇剑，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听他们这么说，北冥秋红暗中看了看黄泉之眼上的云皇剑，只见那黄泉之眼已受云皇剑的召唤，被再度唤醒了。琳琅想办法阻止，他高声对下面的叶琳琅说。叶琳琅点头看看北冥秋红，他相信自己可以办到，他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武功比自己好的叶金红，是吗？北冥秋红现在相信的人是他，他嘴角泛出满意的一丝笑容，然后双手握拳，伸出两指蒙住眼睛，心中暗暗想着：叶金红，我可不想再和你纠缠下去。叶金红见状，心中一惊，他要在这种情况下使出摄魂术吗？琳琅的摄魂术可以穿破晶石阵的结界吗？他不相信。突然，叶琳琅睁开了眼睛，风吹乱了他额前的长发，只见一双碧幽的眼睛看向他。叶金红大惊，这是摄魂术的最高境界，清灵摄魂。突然，叶金红的心脏开始不断在体内震动，他感觉叶琳琅的摄魂术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高举着细线的右手动弹不得，全身不受控制的成了一尊雕像，心脏内再度强烈的碰撞，令他黑色的眼瞳变得涣散无光，他的心脏在慢慢停止跳动。叶琳琅居然冲破结界施展摄魂术，这样子他的身体也会加倍的遭受晶石阵内的伤害，如此耗损的行为，看来他势必要为北冥秋红达成心愿，就算是死也在所不惜。此刻叶琳琅用摄魂术控制了叶金红的心脏，他们两人的心灵已经连为一体，叶金红心里所想的他也能够感应到，虽然他们不必言说，但也能感应到彼此心里的想法。琳琅，你何时变成了这样的人？以前的你不是只为自己而活的吗？你不是说不会为了北冥青红那样的自私男人而活吗？青红，爱上一个人本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的，当你心里抗拒他的意识越强大，就越证明 它又攻克你的危险性。一旦你从心里开始妥协，哪怕一点点，也会将你树立起来的防线全部瓦解掉。这个男人对我来说就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我爱上了他。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便会否决曾经的决定。或许这就是爱情。像你这样倔强的人居然会承认你会爱上另一个人。景红，是时间改变了我们，从你离开无双宫的那天起，就注定我们不能回头了，而你也终究会失去了本名秋红。不是我不需要他了，不被需要的爱情和不被需要的人一样，最终会变得没有意义。哈哈，我不信。琳琅，无论你是否相信，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你想用摄魂术控制我的心跳，如果我死了你也会死，同归于尽好了，因为我再也不想看到你。琳琅，你真的这么恨我吗？就因为那个男人，你如此一心一意爱一个男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也在爱着你？哪怕那不是男女之间的爱，也是能为你付出生命代价的爱呀。突然间，叶琳琅的身体感到一阵剧痛，心脏砰的一声往回退，不受控地撞击在他的身体里。他皱起眉头，难道叶金红在试图控制他的心脏？他难道可以反用摄魂术吗？叶金红已经开始慢慢用情感来动摇自己的意志。不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要比他的意志更坚定，无论如何都不能动摇自己的立场。我要他死，他必须死。记忆急速倒退，没有任何阻挡，如同风一般的速度快速倒回到了另一个时空。琳琅，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送给你。叶金红手中握着一只有摇铃的银镯，这是他15岁的时候北冥秋红送给他的东西，他把它送给了叶琳琅。叶琳琅毫不犹豫地用手打开了那只银镯，头也不回地离开。琳琅，你怎么了？你不喜欢吗？他撅着嘴冷冷地说，这是公主送给你的，我才不要。我知道你一直都喜欢这只银镯呀。看着叶金红闪烁的黑瞳，他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输给他。我喜欢你就送给我吗？如果我说我喜欢公主，你也会把她送给我吗？叶金红震惊，双目无神地看着比自己小2岁的叶琳琅，垂下了头去，默默地说，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姐妹。是的，姐妹。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姐妹变成了敌人？因为一个男人，一个致命的男人吗？使出心灵摄魂术的叶琳琅内心的情感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从前，他使劲地摇了摇头。可恶，自己的心灵被叶金红牵着走了吗？他在心里对叶金红说，金红，感情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想要战胜内心的意志。不过我不会让你得逞，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姐妹，更不会被你的感情而牵引的。已经停止心跳的叶金红全身不受控制的呆呆立在那，此刻他的大脑因为缺氧而一片空白，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想什么。他用漠然的眼神看了看叶琳琅，眼角突然滑落一滴眼泪。这是最后一波了吗？然而就在这时，叶琳琅的心突然痛了。再一次的剧痛，只是因为这一滴眼泪吗？是叶金红那滴伤心的眼泪刺痛了他的内心。 他简直无法呼吸，内心如同翻涌的海潮，不断拍打着自己的灵魂。感情不会说谎，是的，意志同样无法磨灭心灵的真实感觉。他们是没有血缘的姐妹，他们是敌人般的亲人，他们之间有着无法磨灭的过去，因为他们是共同生死的姐妹。姐妹不是一个用说或者不说所能代替的词，不是承认就能拥有，也不是极力否认就能磨灭的。只要内心有真实的情感，它便无法被磨灭。它是内心深处一种会为彼此而欢乐而牺牲而痛苦而无畏的东西。啊！野灵狼大叫一声，身体如同被撞击到一般猛地向后倒去。野灵狼的摄魂术终于被叶金红破了。与此同时，叶金红也迅速撤下了手上高举着的细线，晶石阵瞬间被瓦解，结界消失。野灵狼的心魂最终顺利穿过结界，重新回到了他的体内。叶金红飞身过来抱住受伤的叶灵狼，穿破结界而使出的摄魂术几乎过度消耗了他的体力。倘若不是叶金红及时撤了晶石阵，自己脱离了叶金红身体后的元神一定会被晶石阵打得灰飞烟灭。他的心再一次回到他的体内，虽然已经是虚弱无度，但却留有一滴眼泪的温馨。叶琳琅吐出震伤体内的淤血，然后无力地看着叶金红，他的眼睛有些潮湿，问他：我是不是很傻？叶金红摇摇头：我们姐妹俩都一样，都很好胜。他笑笑，嘴角一抹血红：是的，因为同样的好强，就好像是遇见另一个自己一样，所以他从小都很喜欢叶金红，不仅仅是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更因为他们彼此了解对方。北冥秋红见晶石阵破了，飞身从崖上跳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抢在慕容雪的前面夺到了云皇剑。哼，云皇剑！看着再度回到自己手中的云皇剑，北冥秋红内心有种无法压制的快感。他用剑指着慕容雪，冷冷地笑着：“哼哼哼，慕容雪，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叶金红见北冥秋红夺到了云皇剑，连忙起身握住剑指向他说：公主，这只是一把不祥事剑，金红求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北冥秋红转眼看着叶金红叹气着说：唉，金红，你还是那么善良，虽然表面上的你如此冷酷无情，杀死敌人的时候那么果断，也正因为这样，你才能保护住你想要保护的人。倘若刚才你不解除晶石阵，我又如何能轻易夺回云皇剑？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看琳琅死的，也正因此你已经错过了机会。 公主，我们真要走到这一步吗？像敌人一样相对？ 我教过你什么对待敌人应该怎么做，你现在这是怎么了？ 叶金红咬咬牙，举起手中长剑向他刺去。北冥秋红的云皇剑威力无比，而叶金红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可是面对敌人他从不畏惧。是的，这就是这个女人身体上拥有的强大毅力，这种倔强的强韧 是令北冥秋红最为欣赏的。有时候他也曾想过，这样弱小的身躯，哪里来的这份倔强和坚持呢？哪怕是渺茫，哪怕只是一条绝路，他也会全力以赴，义无反顾。他嘴角一笑，举剑刺向了他。山崖上，慕容雪奋力摆脱了余荒死牢，飞身冲了下来，大叫：北冥秋红，你的对手是我，不要碰他。见慕容雪再次挺身保护住叶惊鸿，北冥秋红的内心突然开始有些嫉妒。这个女人本来哥是她自己来保护的，别人没有资格。她生气的一剑挥向慕容雪，然后一掌打向叶惊鸿。你想保护这个人吗？我就看看你要如何保护他。慕容雪手中的游离剑根本无法抵挡云荒发出来的强大威力，人已经被震得远远的，而叶金红也身中北冥秋红一掌，吐血摔倒一旁。他猛地一把拎起叶金红的衣襟，怒道：你就这样对付你的敌人吗？叶金红吐出口中的鲜血，举剑一剑刺向了北冥秋红。他冷冷一笑，用云荒剑的剑格死死挡住。金红，我喜欢看你杀人时的眼神，那是欲望的开始，也是一个人为之坚强活下去的理由。他手中的剑慢慢由抵挡变成了攻击，一点点施加压力刺向叶金红。剑一点点逼近他，他能感受到云荒剑蓝色的光芒在自己的脸上缭绕，冰冷的，无情的，令人绝望的。哼哼，慕容雪，你这么在乎他，是赢不了我的。北冥秋红转过身，看向再次向自己袭来的慕容雪。慕容雪脸上并没有丝毫畏惧，唰的一声，他伸出游离剑，紧紧缠住北冥秋红的云荒剑，一点点试图把他从手中的云荒剑从叶金红身上拉开。北冥秋红冷冷一笑，突然转动手中的云荒剑，将他手中的游离剑震断。北冥秋红再度直逼叶金红的脸。就在这一瞬之间，慕容雪伸出右手紧紧握住那云荒剑，一只如狼爪般的铁爪紧紧地抓着云荒剑不放。北冥秋红看着慕容雪右手带着的铁爪说：你不想要你的手了吗？慕容雪冷冷一笑，然后看着他说：哼，可别忘了我也是云荒的传人。他说完已经伸出左手在云荒剑的剑刃上划过，只见云荒剑上一抹鲜红泛红。就在北冥秋红愕然的时候，他的左手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握住了云荒剑的剑柄。借助云荒剑强大的力量，慕容雪奋力将北冥秋红逼退，两人双手紧握住云荒剑，丝毫不敢松懈。现在他们两人的手上都拥有云荒剑的神力，他们彼此不相伯仲，其中有一个人先松手就必死无疑。慕容雪长笑一声，突然发出狼一般的巨大威力，将北冥秋红一步步逼退到黄泉之眼旁。看着一步步靠近黄泉之眼的北冥秋红，风云连忙大叫：殿下小心！北冥秋红身后的黄泉之眼已经苏醒，喷发着黄色的黄泉之水，所形成的范围越来越大，只见脚下的地表已经开始慢慢分裂移动。众人已经不敢靠近，只怕被那黄泉之水给吞噬掉。你想把云荒剑扔进黄泉之眼？

做不一定的你，或许你不敢表达真心的你，告诉你抛开虚伪的伏笔，告诉你掌握自己的潜力。每个人的年轻只有一次，何必忙着为自己解释，世间哪有每件事都顺利。我知道你要说，我知道你要说，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请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将你的欢喜传给每一个 62集，天龙使者，云皇死老听命，你们不能出手，只知毁灭云皇剑。 为什么？ 四人老握着手中武器，对准天龙使者问。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夺得云皇剑，哪怕他是天龙使者。今日，我以云皇守护人的身份命令你。哼哼，四老冷冷一笑，然后说，天龙使者，我们可不是怕你，只不过炎帝一向看重你们家族，我们一直以来也尊重云皇的守护人，倘若你想阻挡我们夺云皇剑，凭你的能力是万万不可能的。斩龙指环在此，见指环者如见帝君，难道你们想违抗炎帝陛下的命令吗？只见天龙使者说完，高举起手掌，手掌上那枚青灰色的指环突然在他指上急速转动。就在此时，青灰色的指环上突然浮现出一条金龙图案来，这就是云皇帝国的最高象征，代表帝王的斩龙指环。四老看着慢慢停止转动的指环，那枚指环表面上覆盖的金灰色已经脱落下来，里面呈现出一条金龙来。他们四人相互看了看对方，然后 方云放下手中神杖，低头说： 我们不会违抗炎帝陛下。 天龙使者最后看向飞舞在黄泉之眼上打斗的兄弟二人，淡淡地说： 就让炎帝来决定他们谁才是云皇真正的帝君吧。 不远处赶来两骑快骑，为首之人正是丁俊和孝姿。二人见到云皇死老，连忙赶过来。丁俊下马对帝莲说： 爹，火神山庄的人也赶过来了。 孝姿看着暴雨说： 师父，霍夫人带领人马正匆匆赶往这边，我们二人先行过来向你们报告。 宝鱼点点头： 好，小子，你同丁俊随我们来，我们立刻赶去阻止火神山庄的人马。 话毕，四老带领着丁俊和孝子匆匆赶去。果然火神山庄的人马已经压境，只听霍夫人坐在马车上冷笑着说： 哼，各位还真是热闹啊。 鲍鱼指着马车上的霍夫人说： 你们来这做什么？ 霍夫人冷冷一笑： 哼，我们来这儿当然不是为了观赏风景的，来这儿自然是为了那把云荒宝剑了。 风云冷冷一笑，将神杖往地上一插，看着他说： 哼，你们休想踏过这里半步。 霍夫人远看着在黄泉之眼上打斗的两人，再看看眼前的云荒四老同丁俊孝姿，道： 我深知各位都是武林高手，不过我这次也带足了人马来陪各位玩玩，我想你们再厉害也敌不过我霍神大军吧。 只见他素手一挥，身后突然杀气滚滚，黄沙蔓延。只见四辆巨型的战车被推了上来，战车之前囤积着火药弹，随后闪出一支阵容强大的队伍来。这支队伍训练有素，乃是精兵中的精英，他们个个都有着一双锐利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云荒的人。风云说： 想用人海战术？ 霍夫人冷冷一笑： 哼，错，这支可不是一般的军队，玩的也绝不是肉搏战，他们是由我亲自训练的精锐士兵，最擅长的就是排阵作战，据说各位也懂得运用阵法，不过你们人数太少，根本就不适合布阵迎战，如今我们便来切磋切磋如何。 说完只见他突然从马车上站起，身边小河匆忙递上两把红色的小旗子。只见他高举起左手的小旗，为首的鼓手连忙击起了战鼓，两翼小兵吹起号角。等他再举起右手的时候，前面的弓弩部队已经拉开手中的弓箭对准了他们。当他双手交叉挥起的时候，高喊一声： 放箭！ 还未等云荒四老等人反应过来，火神大军的弓弩已经瞄准他们射来。风云大叹不妙，然后看着大家说： 派出御敌阵法。 其余三老纷纷点点头，然后各自排砍，运用自己手里的法器做法。在他们的前面马上形成了一个由气波结界构成的保护屏，所射过来的锐箭都被一一被结界所折断。但是云荒五老本是一个五人的组合，平时布阵也是五人同时发功，如今少了二老山河，所形成的御敌阵法还是有所疏漏。只见有些密箭仍能越过疏漏之处射了进来，宝鱼手臂猛中一箭，孝姿连忙上前替他疗伤，而宝鱼仍旧丝毫未动的 站在那儿举起双掌发功。霍奥夫人看出他们的疲劳，冷冷一笑，然后对身边霍庄主说： 哼，他们的武功虽然高强，不过人数太少，我们有大军在手，但行动仍不及他们便利，所以此战不宜拖太久，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紧接着由你带军前去，按照鼓声布阵将他们一网打尽。 是夫人。 霍庄主点点头，穿着银色盔甲，骑上战马，大喝一声，率领先锋部队排开了一字长蛇阵，以极快的阵法直捣黄龙，迅速地冲到云皇四老等人面前。刚才四老施展法术御敌，如今见敌人正面而来，也都个个干劲十足，拿起手中武器也冲了过去。岂料明明向他们冲过来的一字长蛇阵突然改变了阵法，军队开始将他们几人逐一分开，形成一个包围圈，使他们无法互相照料，更不能使出阵法来。除了四老分别被包围在四个包围圈中，另外丁俊和孝子也被包围在同一个包围圈中，整个阵势一共形成了五个包围圈。快速运动着的包围圈是用坚硬的盾牌做防护，然后再由后面插入尖锐的矛来攻击里面的人，大家纷纷各自迎战敌人。但是包围圈的阵法十分坚固，打退一个又有后边的一个补上，绝不留任何松懈的缺口，一时想要突破包围也很难，只好专心制敌。此刻他们身后的黄泉之眼突然爆发，原本碧黄色的泉水开始急速沸腾，渐渐地变成了血染的红色。而站在空中飞舞打斗的慕容雪与北冥秋红也因为脚下能落地的地块越来越少而紧张起来，倘若一个不小心就会被这可怕的黄泉之水给吞没。北冥秋红眼中突然放出邪恶的目光看着他说：怎么，你在害怕吗？慕容雪冷冷地说：我是害怕，因为我内心还有牵挂的人，可你呢，什么都不害怕，孤单一人，却只为了一个不复存在的帝国梦。听到这儿，北冥秋红愤怒地给了他一拳，生气地说：告诉你，云皇帝国会再度复苏，这不只是一场梦而已。慕容雪也不甘示弱地用带着铁爪的右手回拳打向他，笑着说：哼，你错了，它就是一场梦。可恶的家伙，你是想激怒我，快点杀了你是吗？好，我就杀了你。北冥秋红说完，左手紧紧握起云荒剑向慕容雪推去，慕容雪也同样左手紧紧抓住云荒剑用力推了回去。就这样二人左手都紧紧握着云荒剑不放，身上使出的力道再加上云荒剑本身散发的力道，竟然形成了一个陀螺般的旋转方式。只见两人纷纷各不相让，不停地在空中以旋转方式进行打斗。当一个人落地的时候，倘若另一个人死抓住云荒剑不放，有可能自己就会被拖累掉入黄泉之水里，所以他俩共同能落地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他们不仅要注意对方的杀招，更要注意脚下的地块。一旁的叶金红和叶琳琅看得心惊胆战，二人为了让他们能有更多的地方落脚，连忙砍来树木投入黄泉之水中。可惜树木本身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已，不一会儿同样就像地块一般被黄泉之眼吞没下去。叶金红连同叶琳琅将树木推下去， 边高升和天龙使者叫着， 天龙使者，我们该怎么办？ 天龙使者说，猎人慕容雪尽快把云皇剑投入吞噬中的黄泉之眼里，否则黄泉之眼会越变越大，我先去看看四楼那边的战况，再来帮你们。此刻慕容雪和北冥青红同时落在一块巨大的树木上，二人虎视眈眈地相对一看，咬牙切齿地对对方说， 放开云皇剑。 见对方得无松手的迹象，便用尽全力各自挥掌，互相打在对方身上，实打实的掌力震得彼此内脏剧烈，一口口鲜血从口中喷出，但仍旧不肯松手。这边惊雷大叫一声，举起手中的铁酒坛，纷纷打向包围圈的盾牌上，等包围圈力度稍微放慢的时候，再试图飞身纵出包围圈，却不料远处飞来数支利箭，一一射向他们的身上。他虽然武功高强，可是一时间也无法在悬空当中再更改肢体的方向闪躲，最终小腿还是被利箭给刺穿，忍痛再度掉落包围圈中。此时射中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带领弓弩部队的小何。小何的剑法高超，能躲得过他第一剑就难躲过第二剑，再加上他身边另外几名弓弩手同时射出的剑做掩护，想要挡住他射来的剑的确很难。方云边躲过那些纷纷刺来的矛，边对同伴大叫， 大家不要试图跃起，这样会成为他们的箭靶子。 是， 众人一一回应，但一时之间也无法突破包围，只觉自己在移动的时候包围圈也在移动，当自己打倒左边的时候，右边的矛又来了，等自己招架足右边的矛的时候，左边的阵势也重新修不好，再度出击。如此一来左右顾暇不及，更何况矛还是从四面八方刺来，根本没有思考和闪躲的余地，不一会儿几人便都受了重伤。丁俊和孝姿虽然两人联手可以前后顾及，可是他们二人武功不如云荒四老，自然也是受伤最重的两人。火夫人冷冷一笑，张举旗再战，突然战鼓累累，啪的一声爆裂，原来天龙使者飞身赶到，然后用身上的火箭筒射向了那敲响的战鼓，那战鼓顿时被他的火药给引爆了。原本士气高涨的军队突然变得行动迟缓下来，竟然让云皇死了有空偷袭。华夫人冷眼看向一直穿着斗篷的天龙使者，这个曾在斗篷下的人到底是谁？他居然懂得先破了我的战鼓。士兵行军不振，倘若听不到战鼓，就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阵法才好，这个人果然有些厉害。华夫人伸出手用棋子指向天龙使者，问他，你是什么人？为何坏我战鼓？天龙使者笑笑说， 哼，夫人息怒，我是云皇帝国的天龙使者，刚才只是觉得夫人的战鼓敲得太响了，令人不安。 呵呵呵，你也会觉得令人不安吗？ 霍夫人冷眼看着他，他点点头。此刻四老已经快要冲出包围圈，突然霍夫人挥了挥手，只见小何率领四名彪悍的大汉居然从他的马车上抬出一只大鼓来，这一次他们没有将鼓竖着放置，而是拉开鼓架，把战鼓平放在鼓架上，接着击鼓手再度举起手中鼓槌敲起战鼓来。士兵们听到战鼓再度被抡响， 心中的节奏也再度被唤起，立刻改变了阵势，形成一个弧形的巨大包围圈展开。云皇四老带着受伤的丁俊和孝姿回到天龙使者身边，指着霍夫人说， 这个女人很是厉害，居然能如此精妙地运用战术。 天龙使者看向霍夫人，只见战鼓身后突然多出一支弓弩部队来，他们举着手里的弓弩看着天龙使者，眼里充满了挑衅的味道。霍夫人抿嘴一笑，挥手风云， 哼哼，他们可都是百步穿杨的好手，如果你够厉害，就再故伎重施一次试试，只要你稍微有动作，他们便会直射向你的心脏。 天龙使者突然也哈哈大笑起来， 哼，怎么你就这么怕我呀，霍夫人。 霍夫人高高举起右边的旗子，画了两个圆形。此刻弓弩部队再度出兵，纷纷向他们射了过来，不过这次的箭可不是普通的箭，而是绑有硫磺弹的烟雾箭。只见箭飞速地撞击到了竹筒内的硫磺，硫磺弹内的火药与打火石发生强烈撞击，擦出火星，最终引爆。黄色的硫磺弹满天迷茫，不过霍夫人这次的目的可不是靠这些小小的爆炸力来伤人，最重要的是令敌人在硫磺弹里的烟雾中无法看清眼前的东西。只听耳边嗖嗖射进数百支冷箭，原来他真正的用意是靠硫磺弹的烟雾弥漫住敌人的视线，然后再放箭射杀敌人。果然云荒四老等人防不胜防，居然身处黄烟迷蒙之中无法睁开眼来看东西，再加上硫磺浓重的味道令他们几乎无法呼吸，最严重的是防不胜防的冷箭射中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无法躲避。 天龙使者大事不妙，这个女人用招阴险，如此几番轮战我们必定吃不消啊。 天龙使者用斗篷捂住嘴鼻说， 我们先撤退，先有一定的射杀范围，只要不在他的射杀范围就没事了，先退出硫磺浓烟的范围再说。 众人听令，纷纷倒退出硫磺烟雾的范围。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存心骄傲，只为了，只为了美丽青草。小小一株含羞草，自怜自爱自烦恼。他只愁着惊涛不知道，不知道青春会老。啊哈啊哈啊哈啊，含羞草，日日夜夜在记忆。Bye. 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走到了百花深处。 我百花的深处，捕捉老情人，捧着绣花鞋，暖香的老人，依旧能捉那初绽的归人。 晚来北京，你可别喝太多酒。不管你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晚安北京，我留下许多情，把酒告给的男儿，是北方的郎中。 说北方的郎中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这不朽的夜里，呼唤城门开，眼中看妆容。 在午夜。